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带着小舞逃脱之际，身后武魂殿的人穷追不舍，眼看其中一个敏攻系魂师就要追上了，两人之间的距离眨眼间靠近。只见唐三双手在胸前一圈一引，昊天锤已经凭空出现，枪的一声脆响正好架住对手挣脱寄生时挥出的双手利刃。以魂力以及对方的武魂真身实力来看，正常情况下唐三必然会被这一下震飞，可实际上唐三却并没有脱离战斗范围，因为那锋锐无比的八蛛矛已经从八个方向狠狠地刺入了对手体内。蓝银皇第二魂技寄生令对手愕然，挣脱时的慌乱成为唐三把握战局优势的重要时机，就是那一瞬间战斗已经结束。唐三的昊天锤挡住了对手的攻击，但巨大的冲力也令昊天锤反撞自身，唐三的另一只手及时将小舞拉开，自己的昊天锤直接撞在了胸口上，对手的掌刀也在他胸前留下了一道血痕。但这名追魂验魂师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八蛛矛入体，剧毒瞬间侵蚀，唐三清晰地感觉到对手的生命力通过八蛛矛狂泄，而自己先前消耗的巨大魂力也随之恢复了一些。昊天锤是什么重量，何况还夹杂着对手魂力的冲击，唐三嗓子一甜，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但当他的八蛛矛离开对手身体时，对手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具干尸，被八蛛矛完全抽空。从发动到结束，整个过程只用了不足三秒的时间，战斗已经结束。 如果是一对一的战斗，凭借两大领域三大魂骨，就算魂力逊色于对手十多级，我也肯定能获胜的，甚至能完胜。可是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仔细寻找对手的破绽，以达到完胜的目的。为了能速战速决，我只能以命搏命。 唐三所谓的以命搏命，并不是真的拼命，他做的是以自身付出最小的代价来取得最大的成果。他只是吐了口血，受了轻伤，胸前的伤口也并不深，却换取了对方的性命，这无疑是一笔极为划算的买卖。抽出八蛛矛的瞬间，唐三已经重新带着小舞弹身而起。就在他脱离原本位置的刹那，至少有四道远程攻击落在了他先前停留的位置，另外四名敏攻系魂师已经追了上来。 如果想带着小舞脱离对方追击，那这几名敏攻系魂师就必须要解决掉，否则根本跑不过他们。万一再遇到魂兽阻挡，我和小舞就完了。可是魂圣毕竟是魂圣，尤其是已经施展了武魂真身的魂圣，在魂力上我跟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再加上刚刚对手从胸前划过的利刃，更是送入体内一股极具破坏性的锋锐能量，我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玄天功内力来将其驱除，这样一来我跟小舞前进的速度会再次降低。眼看那四个陷入狂暴状态的敏攻系魂师马上就跟来了，看来只能硬上了。 哥，你的伤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必须要干掉后面这几个敏攻系魂师，不然我们根本跑不掉。刚才杀了一个，还有四个。 那就让我们三五组合，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他们进了。小五，待会儿我能够直接解决两个，但解决掉两个之后，我需要时间缓冲。等我发动进攻之后，就改成你带着我向前跑，有多快跑多快，背我在你背后，明白了吗？ 明白。 一边说着，小舞一只手搂住唐三的脖子，整个人就像没骨头似的，就那么从唐三肩头滑了上去，来到唐三背后。柔弱无骨的娇躯经过唐三身体，浓厚的魂力波动顿时释放开来。小舞也没有达到六十级，感觉上魂力等级与马红俊相差不多。眼前的情形令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初自己和唐三在大斗魂场面对强敌的斗魂。由于唐三之前的停顿以及速度的降低，背后的四名敏攻系魂师已经近了，为了避免被突然袭击的同样情况出现，这四名魂圣聚集在一起前进。 眼看着他们距离唐三和小五已经不足50米，八蛛矛瞬间从身体两侧扬起，小五在唐三的示意下单脚点在他背后借力腾空，唐三自己则是左脚尖点在前方一株大树上，整个人呼的一下转了过来，双手同时抬高扬起。凝功系魂圣的速度实在太快，唐三只不过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他们就已经接近到了20米之内，四个人的技能已经准备完毕。可就在这个时候，四个人的身体同时停滞了一下，两边的两名魂圣身上都被蓝银皇瞬间发动的寄生缠绕，而中间的两个人目光就已经完全呆滞，身体不受控制的在冲势下前飞，直到跌落在地。而唐三的身体也像是被抽空了一般，整个人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果不是八蛛矛及时支撑，他此时已经无法再保持战力了。追魂夺命阎王帖，是的，在魂圣使用了武魂真身的情况下，唐三身上的所有暗器也只有这追魂夺命阎王帖能够起到一击必杀的效果。唐三当初一共炼制了3枚追魂夺命阎王帖，之前用过1枚，而剩余的2枚在这一瞬间就被唐三甩了出去。追魂夺命阎王帖不只是本身恐怖，更重要的是手法和玄天功的搭配。想要施展着唐门排行3的内门暗器玄玉手、紫极魔童、控鹤擒龙、玄天功四大绝学缺一不可。曾经40级的唐三耗尽全部魂力也只能发动一次，而此时接近60级的他同时发动2枚阎王帖，自身魂力也被抽空了70%以上，再加上之前的消耗，自然是很不好受。 小五，助我！ 对于唐三和小五来说，现在是最好的机会。一股强劲的推力出现在唐三背后，下一刻他整个人已经飘飞而起，撞向其中一名敏攻系魂师。和之前死在八蛛矛下的那名敏攻系魂圣一样，这个被唐三选成目标的魂圣也只是被寄生困住了1秒而已。眼看着唐三撞来，施展了武魂真身的他也只来得及发出正面攻击。可是就在他准备发动攻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的手脚已经不能动了。小五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他背后，双臂双腿上闪耀着夺目的粉红色光芒，在皮肤表面形成了一层独特的铠甲式装备，整个人就像是一把大锁，死死地锁住对手。这就是小五得到的第五魂技柔骨锁，一旦近身被柔骨锁锁定，除非自身实力是锁定者1倍以上，否则只能任由对方锁住，直到小五魂力耗尽或者自行脱离。而在施展柔骨锁的同时，小五是不能再使用任何其他攻击手段，但是这个锁定的效果却极为恐怖。在小五锁住对手后再逃离时，对手也要僵持5秒的时间。凭借着瞬移加柔骨锁2大技能，这名魂圣直接就被判了死刑。八蛛矛狠狠地刺入体内，生命精华转瞬流逝，而得到八蛛矛吞噬对手生命能量补充的唐三却是精神大振，魂力顷刻间恢复到了40%左右。吞噬，这就是八蛛矛所附带的技能，以往唐三很少使用，因为这个技能实在太霸道也太残忍，可现在为了生存他已经顾不了许多，全力爆发之下，八蛛矛威力尽显。闷哼一声，小五解开柔骨锁的瞬间，身体已经挡在了唐三面前，一股巨大的冲力推送着他的身体重新回到唐三怀抱之中，同时响起的还有一阵密集的铿锵之声。接连击杀3名敏攻系魂圣，唐三与小五可谓是绝学尽出，但他们面对的敌人毕竟是4个，最后一名敏攻系魂圣眼看3名同伴竟然在2名魂力远逊于自己的对手手中死去，除了愤怒之外，心底也升起了一层寒意。就在八蛛矛吞噬的同时，他也发动了偷袭，可惜他偷袭到的是小五施展出的第4魂技无敌金身。尽管在强大的冲力作用下，小五重新投入唐三怀抱，但那短短数秒的无敌时间使他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一只手搂住唐三的腰，双脚在地面一点，借助冲力两人飞速前冲，而那铿锵声则是小五另一只手反手射出的诸葛神弩。先前他在唐三怀中就已经准备好了机皇，一连串的铿锵爆鸣响起，诸葛神弩当然不能伤害到魂圣级别的强者，但阻挡对手一下还是能够做到的。唐三恢复了70%功力，八蛛矛点地弹起，带着小五再次朝着树林深处飞去。 五名敏攻系魂师已去其四，只要他们再次钻入树林，唐三有把握凭借着蓝银草令着最后一名敏攻系魂师无法将攻击作用在他们身上。等到他魂力恢复一些，两人再联手把这名敏攻系魂圣做掉，逃离其他魂圣的追击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此时其他追来的武魂殿高手还在500米开外，这个距离是根本无法威胁到他们。但是就在他们投入树林，背后那敏攻系魂圣因诸葛神弩而被阻挡的瞬间，突然一张青森森的大网在面前张开，那张大网之上不断有粘液在滴落，一个直径超过3米的通体以黑白两色为主的庞大身影出现在了唐三和小五的视线中。那张大网正是他喷吐而出的，那是一只魂兽，而且是一只唐三极为熟悉的魂兽，正是被称为邪恶杀戮者的人面魔蛛。眼前出现的这只人面魔蛛比以往唐三见过的任何一只体型都要大上许多，无疑这只人面魔蛛的修为已经达到了恐怖的3万年以上。要知道人面魔蛛这种恐怖魂兽因为杀戮之性太强，经常会遇到一些强大魂兽的猎杀，能够修炼到1000年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不用说数万年。当唐三看到他那庞大的身影和那张滴落着粘液的蛛网时，整颗心都在下沉。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出来混总要还吗？我曾经猎杀过两只人面魔蛛，可眼前这人面魔蛛却似乎要成为我与小五的终结者，太奇怪了。我的精神力一直都在探查着周围的情况，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人面魔蛛究竟是怎么出现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